合八个款式任您挑选，售价29800元起，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，不容错过。更多详情请咨询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，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经过玉溪铁木儿、贺仁杰和薄彦的求情，铁木儿终于得到了见忽必烈的机会。在湖边，忽必烈站在那里，铁木儿跪在忽必烈面前。忽必烈问道： 你真的自那次之后滴酒未沾？ 铁木儿连忙说：孙儿不敢撒谎，孙儿把家里的酒器全都砸掉了，扔了。 忽必烈说：哼，这说明不了什么。如果你已经被酒这魔鬼迷住了你的灵魂，砸酒器又有何用？随时随地都可再拿起。 铁木儿保证道：祖父，孙儿从今往后再不饮酒。孙儿向祖父发誓，长生天在上，祖父在上。 行了！ 忽必烈厉声阻止道。铁木儿住口，怯怯地瞅着忽必烈。 忽必烈说：你这一冬滴酒未沾，证明你有悔过之心。你要锻炼心智，要有长性。人无长性，还不如畜生。我委派你镇守祖宗之地的重任，你要恪尽职守，励精图治，让祖宗之灵魂安宁，祖宗之地安定。我让薄彦监督你，一旦发现饮酒，我再不饶你。 铁木儿坚定地说： 孙儿遵命，谢祖父。 铁木儿起身，二人往回走。忽必烈回到大帐，把薄彦叫到跟前说： 我把镇守北地、剿灭海都的重任交给你了。还有，你要监督铁木儿的言行，尤其是喝酒。他已经向我发誓，今后再不沾酒。他如果再沾酒，就不仅仅是喝酒的问题了，那是在欺骗我。这就更不能饶恕他了。 薄彦说： 请皇上放心，臣会严格监督皇孙的。臣有一事想请问皇上。 忽必烈说： 嗯，我相信你。什么事？问吧。 薄彦问：敢问皇上，在两个英杰的嫡孙之中，更主意哪一位呢？ 忽必烈站了起来，在屋中走着。伯彦也站起身。忽必烈反问道：你认为谁更为贤能？伯彦说：臣以为铁木儿上次偶尔饮酒过量犯过失之外，宽宏大度又有才华。忽必烈说：你是说铁木儿比干麻辣更贤能？伯彦点了点头。忽必烈沉思着说：可是酗酒这个毛病不是个小事啊。伯彦说：臣相信皇孙会改掉这个毛病的。忽必烈说：你呀，好好监督他，让他真的改掉这个毛病，然后再看。伯彦说：臣随时把情况禀报皇上。臣还有一事想跟皇上说，东征日本国之事，求皇上慎重。一个荒岛小国征服了又有何意？臣怕几千艘战船、十几万大军的军号巨大不算，一旦失利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有损我大元国的赫赫威名啊！求皇上三思。忽必烈闻听，有些不悦地说：东征日本，我早就下了决心，你们都在阻拦我，你们动摇不了我，以后休提此事。伯彦退下，南壁过来，对忽必烈说：皇上，铁木儿自那次以来再未沾酒，表明他痛改前非，意志坚强，而且您又委任他留守祖宗之地的重任。皇上，走之前把太子宝交给铁木儿吧，这样他会更积极努力的。忽必烈说：不行，我还要再看看他能不能信守诺言，在酒面前有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彻底摆脱他。南壁说：皇上，我相信铁木儿有这个意志力。忽必烈说：你相信？用什么证明？我要让他用时间去证明，他彻底改掉了毛病，到那时也不迟。南壁继续求道：皇上，好了，不必讲了。你知道太子宝意味着什么？我不能轻易把它给出去。忽必烈不悦地回答说，说完瞪了南壁一眼，南壁不敢再说话了。南壁把铁木儿叫到跟前，叮嘱道：孩子，你这一次犯的过失伤了你祖父的心，太子宝之事你就不要提了。你祖父把镇守祖宗之地的重任交给了你，这也说明信任你，还在考验你。你要信守诺言，彻底改掉毛病，取得祖父的信赖。你可听明白了吗？铁木儿努力地点了点头。南壁又说：男人有两个天敌，一是酒，二是色。你要切记，切记呀。铁木儿坚定地说：是祖母，孙儿一定铭记在心。南壁这才欣慰地说：这样就好。忽必烈离开上都回大都之前，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。忽必烈、南壁跪在原野之上，身后跪着铁木儿、伯彦、玉溪铁木儿、贺仁杰等人。忽必烈手举一碗酒说：长生天在上，列祖列宗之灵在上， 我忽必烈继祖宗之业以来，灭南宋，使南北统一，建立史无前例的大元国。然而我不孝，没有能够剿灭海都，使海都屡屡犯祖宗重地，震动列祖列宗英灵不得安宁。忽必烈有罪，求列祖列宗宽恕。托列祖列宗的福，我寿长77了。这次回大都，不知何时再回这祖宗之地，拜谒列祖列宗。列祖列宗，安息吧。说罢，把酒洒在地上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南壁回到皇宫，阔果真问他， 母亲，铁木儿怎么样了？他还好吧？ 南壁说， 很好，皇上又委任他镇守北地，铁木儿很努力。 阔果真又问， 那父皇把太子宝给了铁木儿了？ 南壁说， 还没有。 阔果真着急地说， 为什么呀？ 这时忽必烈突然从里面走出来，大声地说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。 阔果真慌忙跪下来说道，给父皇请安。 忽必烈说，你儿子铁木儿酗酒闹事，我没把他贬为庶人，就算是宽谅他了。我又委任他镇守祖宗重地，更是重用了他，你就知足吧。 阔果真连忙说，儿媳不知铁木儿有罪过。 忽必烈说，我母亲生了我们哥四个，自小对我们管束极严，教诲极得当，我们哥四个没有一个酗酒的。你对孩子们是怎么管教的？铁木儿酗酒闹事，行为不端，你做母亲的要担当责任，谁知道你却惦记着太子宝。 阔果真痛心地说，儿媳有罪，请父皇责罚我吧，儿媳甘愿领罪受罚，毫无怨言。 南壁也给忽必烈跪下说， 皇上，媳妇儿的知罪了，您就原谅她吧。 忽必烈转身往里走。忽必烈回到大都，坐在御座上，阶下坐着甘麻辣、张文谦、玉溪铁木儿、布呼木、贺仁杰、陈天祥等文武大臣。忽必烈说，先由晋王甘麻辣说说要奏报的大事。甘麻辣说， 祖父，江浙行省因受灾不能全支付东征军费，已由大都国库支付了一部分，东征时大笔军费支用还请祖父定夺。 忽必烈对张文谦说， 文谦，你说说东征军费还需要多少，你们江浙行省能拿出多少？ 张文谦说， 禀皇上，江浙行省只能拿出30%，去年普遍受水灾，库存银两和钱钞用于赈灾，如果再等3年，江浙府库充实，东征军费江浙就可以承担得起。 忽必烈说，再等3年 不行啊，长生天不让我等了。伯胡木，东征费用 从大都国库中出。布胡木说：“ 是，遵命。但是皇上，两广一带的军费也紧张，也奏报只用国库前朝。” 忽必烈严肃地说：“不准，两广军费由他们自己解决。” 布胡木遵命。张文谦说：“ 皇上，太子在世时，按皇上旨意到江浙行省，专事考察了解东征兵备情况。与臣谈的时候，对东征深为忧虑，表示东征时机尚不成熟，请皇上三思。” 忽必烈生气地说：“ 今天议的是东征的军费和出兵时间，不是征不征的问题。不同意东征的，不要再提了。” 张文谦谨慎地说：“ 皇上，当年赵良弼出使日本，被困荒岛上几年，回来之后也认为东征无益。一个蛮荒未开的岛国征服了，又有何用呢？皇上，据臣所知，大臣当中没有几个同意东征的，求皇上慎重考虑啊。” 忽必烈不耐烦地说：“ 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议这件事。议议东征军费和出兵时间。干麻辣还有什么要紧事吗？” 干麻辣说：“ 不少老臣到了七十辞官的年龄，像郭守敬等人。” 忽必烈闻听，打断干麻辣的话说：“ 啊，郭守敬都七十了， 那他的天文水利术数谁能代替他？ 他不能告老，让他来见我。” 群臣退下，忽必烈把玉溪铁木耳留了下来，问他说：“ 你也反对东征？” 玉溪铁木耳说：“ 皇上，不少大臣到我那儿，臣说东征日本纯属无益，臣考虑再三也觉得有道理，求皇上三思啊。” 也有人认为，就是要东征，那也得换帅，认为范文虎在顺境之时还可一用，一旦出现逆境就不一定坚持，说此人外性强悍，内性不定。 忽必烈不满地说：“ 哼，你们都是这么一个看法。范文虎最早归降，又平定江南之乱，功不可没。范文虎多年带水师，海战经验谁比得了他？嗯，日本扣留我友好使臣，蔑视我大元国，不教训的不行。此事不必再提了，这是我有生之年的一大心愿，谁也动摇不了。我倒是要问问你，两个皇孙之中，你认为哪一个更贤能？” 玉溪铁木耳想了想说：“ 皇孙铁木耳最为贤能。” 忽必烈有些不悦地说：“ 我怀疑你们为什么这么一致。” 玉溪铁木耳说：“ 皇上，皇孙确实是贤能，有统国之才呀。” 皇位之争是谁也逃避不了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。东宫之内，干麻辣到阔阔真跟前问道：“ 母亲，您把父王的太子宝给了铁木耳了？” 阔阔真问：“ 谁说的？” 干麻辣说：“ 母亲，我是铁木耳的哥哥，我现在是长子啊， 母亲为何把父王的太子宝给了弟弟？ 阔阔真严厉地说，你既然这么问了，我就告诉你，太子宝在你祖父的手里，那是太子宝，我没有权利给谁，只有你祖父才有权利给谁，你听清我的话了吧？ 干麻辣有些沮丧地说， 是，孩儿听清了。阔阔真又说，干麻辣，你要做好你祖父交给你的事情，其他的不要有非分之想。天意不可违，长生天给你的一个都不会少，不给你的你一个都得不去。 干麻辣听罢默不作声， 回到府中，把布呼木叫到跟前问， 你可听说铁木儿因酗酒被祖父惩罚之事？ 布呼木说，臣恍惚听北边回来的人讲，皇孙酗酒被皇上责罚，一冬没有召见，别的臣就不知了。 干麻辣说， 祖父盛怒之下差点把铁木儿贬为庶人，祖父年纪越来越大，容易动肝火，而且把父王的太子宝也收回去了，祖父正在犹豫之中，于是与各大臣在商议把太子宝授予谁的事情。 布呼木思索着说， 哦，晋王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上一奏章劝皇上把太子宝授予晋王。 干麻辣说，你不要忙于上奏章，这样太莽撞，你先巧妙地探一探祖父的口风。 布呼木领命而去。玉溪铁木儿劝忽必烈不要东征，失败了，垂头丧气回到府中。这时张文谦求见，说道， 玉大人，想法儿劝阻皇上发兵东征，我以为这是劳军伤财的举动啊。 玉溪铁木儿摇了摇头，疲倦地说， 我劝皇上几次了，皇上不听啊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。 张文谦说，这都是范文虎立功心切，孟浪所致，如果说动范文虎，让他自己提出不宜东征，皇上也许会回心转意。 玉溪铁木儿闻听高兴地说，张丞相说的对呀，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，皇上十分信任范文虎，如果让范文虎自己说出东征不宜，皇上会听他的。 大人，你最了解范文虎，他曾经是你的属官，你去劝说他最为有利呀。 张文谦说， 皇上这边你争取再拖延一些时日，明日我就启程回省上去，一回去我就去见范文虎。 玉溪铁木儿高兴地说， 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，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。